个城市灯火通明，想起了我曾幻想的完美爱情，痴情旅行的夜景，用尽了眼睛，面对黑色玻璃，我望着自己，你口中的我总是扯着眼眼，出轨的手像是表演，在谁面前一色系纹身衣，我从大的眼睛看穿这个 真切。